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李锦浩。在我们的身边，每天都会看到许多浪费纸张的行为，大家司空见惯，认为这只是小事一桩。然而从环保角度出发，纸张就是树木，随意浪费纸张就等于砍伐树木。自然灾害来临时，没有了树木会使沙尘暴猖狂的入侵。希望大家珍惜资源，一同关注环保，爱护树木，爱护环境，合理利用纸张。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是与树有关的一首诗，背靠大树，来源于网络。背靠大树，从三月潮湿的手中，我们接过一个日子，接过锄头、铁锹和成捆成捆的树苗，然后走向田野、荒坡，栽种着一年一度的形式，也栽种着内心真实的渴望。让黄土不再流失，让风沙止住流浪的翅膀，让裸露的岩石回归久远的风貌。我们逐水而居，家木苍苍，背靠大树，谈情说爱，度过一生中最美的时光。我们用激情掘土，无数只手同时在这个日子紧握希望之光。一棵树绿了一个人的目光，一千棵树，一万棵树呢？我们栽种着一年一度的春色，也栽种着内心真实的渴望。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17: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京沪高速四环到亦庄开发区进出京方向都是双向车多的啊。另外呢，东北四环的四元桥北内环方向有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望河桥。再跟您说一下，东北四环的四元桥北内环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望河桥。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101.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畅销书《茶经新解》的作者，还有年轻的史地文化学者，年轻的茶文化专家杨多姐。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姐。 这是出于来自什么？ 等会儿啊，等会儿啊，这 基本功 差不了了哈。 八百标兵奔北坡 啊。 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姐。 好，瞧给孩子累的， 真的是又去哪儿了呀你？ 上好地儿了。 哎呦，去哪儿了？ 好地儿，那个上有天堂， 下有河南。 打心里话说出来了。 你去江西了？ 你怎么？你从哪个信息点？ 江西是个好地方， 是吧？ 是，婺源是吗？ 不是婺源， 那边热吗？ 那边我不知道。 不是，我就说你去的上有苏杭， 上有天堂 啊。对对， 这个乱。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热吗？ 我去的杭州，说实话还可以，因为见天的下雨。 啊，这两天是吗？ 哎，这几乎是到了季节了，每天都下。 那跟北京差不多。 差不多。 哎，差不多。 北京，哎，但是北京这两天很凉快啊。 哎，对对对，我们那儿这两天也挺凉快的。 怎么就你们那儿了？ 啊，就是 找了一那儿的媳妇 儿。啊，他们那儿。 哎，你去那个灵隐寺门口看我买茶那些摊儿了吗？ 哎，你还真别说，现在都改造成星巴克什么的了。 好， 很规范呀，现在都啊。 再次欢迎我们的杨多杰，我们每周二的时候都会固定的聊茶。 是的。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茶挺有意思，而且好多人都在问，但是问的跟这品种还不太一样。今天这个多杰呢，也特别慷慨大方的带来了一粒啊，让我们看一看。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看到，可能也不太容易看得到啊，因为确实不大。哎，好，视频，这个多杰现在已经举起来了。哎，这个怎么看视频来着，多杰？ 啊，看视频的方式是这样的，我先把它撂下，影响我发挥。两种方式，一种是那个北京时间的 APP， 您下载一个就可以了。另一个呢，就是上北京广播网，也能看的。现在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仨一共直播有2个小时。 是的， 哎，特别好。刚刚我们在电梯里，我跟多杰一块上来，我说，哎，这是什么呀？带了个球过来。这就是今天分享的茶。怎么就一球啊？我没有人，这一球是展示一下。给我和威哥我们俩尝一尝，我说这够吗？他一拿出这球来，我说哎呀，这球不好，我不喜欢这种。这喝着上火。但是他纠正了我一下，上火的是那小的，大的不上火。 是的，而且今天多杰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茶，它之所以要带成这个，也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 哦，就像个球。 球茶。 哦，球茶。 真是就佩服你们俩。 哎， 我先说说啊，首先您这量词用的不准确。我们这茶呀，不论球。知道吗？ 坨。 那冰激凌才论球呢啊。我们这论颗。 哦。 你看是不是听着就高档多了。 哎，很好。 你说那几球的那都是冰激凌，那是吃那个吃多了啊。 习惯了，最近老说让半球。 啊，咱们这个论的是颗。啊，论颗。今天这个，哎，你让说吗？不让说。 可以说，可以 说， 你就别拆开了。 啊，我已经拆开了。 你放开我拆。 啊。我为让你闻闻味儿。 哦，这个也是要剥了皮儿的那种是吧？ 剥了皮儿 不是，就是边上的那个橘子也是要剥了皮儿跟茶一块儿的那种。 是，剥了皮儿吐了核吃。你等会儿，你先拿着走。哎，我要跟大伙儿说啊，今儿咱们这茶呢有点意思。今儿这茶呢是，应该是橘普的一种，应该是讲的是橘普的一种，就是普洱的一种吧。咱们在节目里还是很少和大伙儿分享普洱类的。 对， 是很少少的。尤其是最近这2年比较流行的生普洱，或者叫青饼、生饼，这个我个人来讲是不太推崇的。那所有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么多年的，我认为啊，都是真是朋友一样的对待。那我个人要是不那么的推崇，或者我不太认可的呢， 起码从朋友角度我也不跟您说，这是我的一思路啊。说您要是家里有咱们聊会儿这个您再问，那咱们单说。我觉得喝普洱茶来讲一定是以熟普洱居多为主线，这个是一个良性的健康的思路。为什么呢？首先来讲就是它的茶性温和啊，对身体来讲是更好无刺激，同时也更能达到您想达到的效果。很多朋友都问我说喝普洱，我都知道那潜台词，它主要就是为了塑身， 减肥， 去脂，刮油，哎，都是解油腻这效果吧。那我跟您说，那一定是熟普洱才具有这样的效果，不可以完全混为一谈啊。普洱是分生熟的，这个咱们一会儿再慢慢细说。今儿这款茶就是以熟普洱为基底，但是它有特色。它特色在于什么呢？这应该是之前跟大伙儿有过一次分享。 是的， 这属于一种呢再加工茶，跟咱茉莉花似的。茉莉花就是再加工茶，这也是一种再加工茶。茉莉花是跟茉莉这个花啊进行结合，绿茶跟茉莉花结合，这个是陈年的熟普洱和陈皮进行结合。 是，而且陈皮这味儿闻着还挺新鲜的。 那我必须得把它剥开上，你才能闻得到。 真的，真的， 因为我这外边有一层膜，你闻不出来了。 陈皮的味儿闻着挺新鲜， 就是还挺浓的 哦， 是这个意思。 哎、是是是，这包浆不错，确实 啊。你别盘啊，又往上喝 呢。 别盘，那边扎手。 这个不让盘啊，这是喝的。这个就所以这茶有双陈，就是陈年的茶。配陈年的皮，哎，这陈皮呢用的是新会皮，啊，就是咱们说，药店里有的时候您抓陈皮就是这陈皮，但是呢，我专门我给那中医喝这茶来着，人家说哟，这开这么多年方子没用过这么好的皮， 哦、 就是一般不会用这么完整的皮，它是一个完全整个的新会的这种杆子，啊，把里边的果肉掏空以后进行这种陈皮的加工，就是咱们所谓说的炮制，炮制出这样的陈皮。那当然说因为它在茶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其实呢它比药用的这个陈皮呢等级要高。 明白。 哎，不管从卖相、等级、香气、口感肯定是更好的了。因为呢完全药用的时候它不用顾及这些，不用考虑这些。所以您在药店抓陈皮，我讲课的时候啊我还专门劳烦了我父亲大人，给我上药店抓了二钱陈皮， 吓我一跳，我以为让老爷子，哎，来试试药， 那至于不至于， 看看有没有反应。 这吃不坏人， 精气神挺好的呀。 啊，是，那就是吃陈皮吃的。这个我让人家给抓了二钱的陈皮，就是药铺里现抓回来陈皮。 对，因为回家可以泡水啊， 泡水，哎，说白了炖肉也， 炖肉啊， 炖肉也行，所以这不糟践，我就要了二钱。确实，我看了一眼，那不一样。等级还是不一样的啊，当然那人家讲话那价格还不一样。 明白。哎，那也就是说今天分享的这款普洱外边是老陈皮， 外边是老陈皮， 哎，老陈，那里头这茶呢 比外边老， 比外边还老 啊。它这个茶是更老的，茶是陈化茶啊，这个是90年代末的茶。什么？那这两个年份，一个是茶的年份，是90年代末的茶。那么说它装干的年代是什么年代呢？是2014年装的干。就是说填充在这杆子里边，开始让茶与这个杆子的香气、陈皮的感觉进行结合，是2014年。所以就是俩年份摘清楚说。 明白。也就是说这个茶本身是90年代的茶。 是的。 然后装在老皮里的老陈皮里头，这个是14年。 14年装干。 然后它是个熟普洱。 熟普洱。 好。 哎呦。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普洱两个字，您就能看见今天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就能直观的了解一些。我先跟大家形容一下。 啊、好。 就是我一开始拿着呢，这个小青柑可能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比较关注。小青柑呢，大概吧，是这个的1/4。 哎，差不多。 这个呢，就是大小就是一个正常的橘子。偏大一点的橘子， 正常的啊， 对， 咱们不能说是那大的那种， 不是那种大的，正常的橘子。然后您打开这个包装，就看见里边的这个陈皮，首先看见了陈皮，是一个褐色的，有点像什么颜色呢？有点像一种龟壳类的那种动物的那个贝壳的那个颜色。 你少去野生动物园了， 紫菜 啊， 紫菜。 就已经是深褐色了。 是的， 哎，深褐色了。然后里边呢就能看见这个普 普洱了，闻起来呢好像没有普洱的那个味道那么的冲。 对，因为陈皮的那种清香感，虽然是老陈皮啊，但是那种清 香 感，哎，对对对，就包裹住了以前咱们说的啊，这个普洱它有一种仓味儿，盖住了，挺好。 它两者是有结合的，就所以这茶呢，咱北京人最容易理解，因为咱常喝茉莉花茶，道理是相通的。茉莉花也是一种印制，那就是用茉莉花土香，让绿茶的基底呢吸香，那最后。经过反复的这种印制，那用的花就扯了啊，尤其是好的茉莉花用的挺多的。那么最终把这，您看您那茶里没有花了，没有花了，但是那香味儿可带出来了。这个茶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普洱，任何的一种茶叶都是一种强吸附性的物体，就是它会吸味道。那如果吸不好的味道，那叫变质。但咱这人聪明就在这儿呢，咱能利用它这特性。说你吸不好的味儿，你不变质吗？那我让你吸好的味道。那比如花香是一种好的味道吧，这属于果香，果香类也是好的味道。所以这个其实咱们今儿讲的这个就是印制工艺的原理和最开始的思路。不管什么印制茶，包括你比如说去杭州，杭州也有啊，桂花龙井， 对， 也是这个道理， 对， 都没区别。 但是、我更喜欢喝桂花乌龙。 你把那乌龙剔出去，你就喝桂花就挺好。 哎，你又猜对了。 哎，是我单给你拿一罐子桂花，那最合适。 哎，有的朋友就是发来那个普洱之后，都看见那照片了， 哦， 你看肯定有。猜错的 啊， 有人说：“哎呦，今儿分享的是小青柑呢。” 哦， 这跟小青柑还真不一样。原来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是我是以身说法，我说了一下，我说小青柑大家少喝，那个真的是上火，喝完了之后不舒服。但是说句实话，它外形推向了，除了比小青柑要大得多啊。来说说这个跟小青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儿？ 那先说一样的地儿 啊， 先说一样的地儿。首先来讲，你讲了一个一样的外形类似，看着都是。形制是一样的，原理呢差别性不大。那都是说把一个果，把这个果肉，把这个果的果肉啊给它剔出去，让它的果皮跟我们的茶进行填充，不就是这么一原理吗？那但怎么叫一个小青柑，这叫大红柑呢？有区别。首先来讲就是用果的区别，这一个果大一个果小啊，这个其实有点像什么呢？白毫银针、白牡丹和寿眉，是采摘的时间不一样。啊，没成熟时候它不就小呗，它越长它不就越大吗？这道理就很简单了。所以所谓的小青柑呢，其实是一种未熟的果。早期这种东西呢，有两种用法。首先来一种，这个种果的人呢会摘，把这部分摘下来，为什么呢？憋大果。就是咱们说这个种果树都知道这道理，憋果 营养集中供应一下。 哎，对了对了对了，你这么分散的哪个长不好，那这摘一批，摘一批为了憋这大果，他以前是用这种方法。那说摘下来这干嘛呢？这有一定的作用，这玩意儿也入药，这叫青皮。咱不叫陈皮吗？这东西制出来叫青皮，青皮也可以入药，您到药店里也能抓。哎，同样啊，不是什么罕见的药材，您到药店您说要二两青皮二两这个陈皮，它都能给你抓来，这东西就叫青皮。咱们用的这不是，咱们用的这是继续往后长长长长长，长到完全成熟之后，那这个柑子那我们就称之为红柑。那这道理很简单了，那没熟的时候是青柑呗，所以叫小青柑。熟了之后它不就红柑了吗？它个儿大就是大红柑。那就是说你所用的这个皮是有区别的。那说在同一棵树上，那一个大一个小，这区别性在哪儿呢？有两种，一种是口感。从口感来讲，小青柑的口感呢比较偏果酸性，果酸性强，那这很常识性的理解了。那果子它没熟之前， 没熟酸嘛， 哎，酸度会高，甜润度会低，这很正常。但是这个呢，个人有口感的区别。我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功效上。那这个我专门还写过文字啊，因为我这个不是完全的懂，我是请教了中医。就我不懂，咱因为这是药材嘛，我说您给我用用，您平时比如开方的时候您用不用青，就是这青皮跟陈皮啊？人说我们都用。我说这药理呢，他说是各有不同。哦，我说那太好了，我说那您给我讲讲，这我就不那么懂了。您看看这青皮跟陈皮，您在这辨证施治上，您什么时候用这陈皮，什么时候用青皮，他大概给我做了区分。这个我也把它会整理成文章，结合到茶上啊，整理成文章。我简言之吧，给您说，这俩首先药性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您比如说陈皮，咱们对很多老百姓对这比较了解，因为用的也多一点。首先来讲，是不是有健胃？ 对， 消食，你看那健胃消食片里、山楂丸里都带点陈皮，咱都知道这道理，吃点这开胃的。 健胃的、消食的、去积食的等等，都这么说。这效果呢，青皮完全不具备，它没有这个效果。所以说呢，如果您想达到刚才我说的以上化油、解腻、消食等等吧，健胃，这个要用陈皮，不用青皮。青皮的作用在什么呢？青皮的作用它比较利，就是中医讲利，就是劲儿大。它 它这劲儿比较大，它一般用来呢是散肝郁，散肝火的郁气。它 是爱喝酒的人可以来点 啊、那估计不是，可能是爱生气的吧啊，爱喝酒的不行。但是呢，这个东西的问题跟陈皮有个区别，就是陈皮呢相对来讲，您看，比如说咱不知道这个茶之前，咱没听这节目之前，咱都了解陈皮，为什么呢？我看好多家庭有的时候也买一点，尤其夏天熬点水啊什么的给小孩喝一喝，没什么太大问题，它比较能够常识性的饮用。但是青皮呢，它由于力比较大，不太适合作为饮品进行饮用，日常的饮品它不适用。而且在用的剂量上，人家给我拿了好多那药方单子给我看，他说你看开陈皮的时候啊，量会可以大一点，要10克啊15克都可以， 去火嘛。 对，青皮呢会慎重一点，青皮用量也比较小，因为这个药呢它 劲儿， 哎，不是虎狼之药，但是它劲儿也比较大。那到今天为止，如果用这种青皮青果做的这种小青柑，我这么讲得罪人啊，这种东西偶尔喝一下两下都没事儿，我觉得没事儿啊。但是很多人说我把这当口粮茶，我很喜欢，我一罐一罐的喝，我跟您说对您身体不是那么一定有好处的。 对对对对 啊，这点我得跟咱讲清楚，就您拿那青皮泡水也不行，不是加不加普洱的问题。那相对来讲，您如果想长期饮用，当饮品进行饮用，一定是陈皮类的。 明白。 哎，这个先把它摘清楚。 嗯，换言之，也就是小青柑如果要是长期当口粮茶去喝的话，有可能您的肝火啊会有变化，同时酒量也会提高 啊。那这是你动心了，我看好像是 可以尝试一下 啊。对，这是您动心了啊。 这可能性不大，呵呵，倒是长包是一定 啊，哎， 对， 真上火 啊，是有点 上。默然说了，哎呀，可等到大红干了啊，等的花都快谢了，为了给其他朋友机会，我手下留情，买的少一点啊，以后多宝宝一定要多分享。但是对于这款茶来说，近一大段时间都没有分享过。 那的确如此，因为这个只有2014年我甜过一次柑，就是甜柑只有这一次，所以其实呢它就是这么些啊，咱们就匀着劲儿来。 是 啊，我是这个意思。而且呢我觉得这还挺好的一现象，咱们有这么多年了，真的说这么多年了啊，每一款茶呀，就如果都拟人化来讲，都有自己的那个粉丝和那个拥趸，还真是。我每回都发现，甭管咱什么茶上，总有朋友说哟，可等着他了，那个说明是人家的这粉丝呗，哎，都拥有自己的一批粉丝。我觉得这现象还挺有意思的啊，挺好。因为以前大伙儿可能接触这种茶呢相对会少一些，最早啊没有这么好的技术。这个就是您看，您手里拿着那是一个整果，这很漂亮的一个整果，里边填满了这个陈茶。以前没有这技术，最早的时候70-80年代这种茶都是出口茶，都是出口茶。一个是就是说东南亚地区需要，一个就是美国比较喜欢，美国人好这个果香强的啊，花香强的这种茶他都比较喜爱，所以那会儿都是咱们广东进出口分公司给他们来提供这个货源。当时做法没有这技术，没有这高级，是什么呢？是整个的，比如说普洱吧，陈普洱、陈年普洱碎切果干。是这个技术，它没有今天这么完整的一个一个杆子，您说这得费多的劲，摘下来得完整吧，完整度得高，不能破损，破损你撑不住了。完了以后再去肉，去肉以后再进行炮制，再装填，你这很麻烦的。以前没有，以前就是碎切果干，把整个果干拿过来以后进行碎切，那这里边还是有果香味的，搁在茶里边，再用一个密闭的环境进行就印制的感觉，完了以后出货。所以以前有的时候陈年的时候，有些陈年的就是陈皮普洱，叫陈皮普洱，那它就真是陈皮了，但它没有这干的形制，它不能叫干了。它以前是这样，那到00年之后，2000年之后，那么慢慢的新会地区呢，我们说这个新会陈皮的这个影响力和认知度就上来了，那么这才做了这样的精品茶。所以这种茶其实还是算精品茶，跟以前的这种出口茶比，还是算精品茶。 而且我特别纳闷的是，为什么 比如小青柑也好，还有今天的咱们大红柑也好，里边塞的都是普洱呢？很少看到，红茶也会有，偶尔有，其他类的是不太适合往这里边塞吗？ 嗯，咱们一点点说啊。首先来讲呢，我记得很久之前我跟大伙讲过一个点，大伙那会儿问我说，你看杨老师，咱们这个喝茶配点茶点能不能行？我说能行啊，它各有不同嘛。黑茶您还记得我跟您说的是什么吗？黑茶我跟您说的就是国府蜜饯。 嗯， 为什么呢？黑茶本身是性平淡，没有很明显的香气。 对， 那这个时候用比较酸甜带果香味的东西有一个辅助的作用，这个道理同时适用在了今天我们说的干普茶的这种运用上。普洱茶也好，或者说黑茶六宝，大伙儿熟悉吧，它都是这种应该是叫真水无香了、喝的是口感，那么配以这样的干就会有相对一种果香的程度进去、调和这个味道。 哎，就跟很多朋友爱喝葡萄酒，人说有相对次的葡萄酒啊，因为也有高档的，比如什么408呀等等的类似这种，人说相对次的葡萄酒，因为它那个单宁啊等等的相对差一点，就是你喝哦炸口特别酸，所以一般的很多的朋友说为了让这个低档的葡萄酒喝起来特别好，你知道必须要配两样东西是什么？ 什么？ 一个是类似于奶酪式的东西、 哦、 然后同时还要配水果。 哦， 当然不能再吃葡萄了。 我还以为雪碧呢。 啊也可以有啊， 最开始不是红酒兑雪碧吗？ 哎，对对对、这样的话，哎，就能让你觉得那种炸口的感觉要好很多，果香气更浓。 对，如果你要非要这吃法的话，你还就必须得这种酒， 嗯， 就是这种相对来讲口感粗一点的， 嗯， 咱们就说叫粗一点的吧，你才能跟食物有一个搭配，有一个冲撞。 对， 口感太细的一带就跑了。对吧，就没有拿龙井茶做奶茶的道理就在这儿了。 啊，对对对 它实在是不行、啊。 这个亚伦特别逗啊，他说上次你们说了啊，说这个小青柑和脾气大的人喝啊，我就让我女朋友喝，如今喝成老婆了 但是现在我老婆这脾气吧，喝茶估计没用了，生吃小青柑还差不多。 这么大脾气呢？ 你这话都不能让人听见吗？ 看来 有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感觉。 看来你爱人酒量也上来了。 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红柑啊，大红柑谱，这个多杰还起了个特好听的名字，四个字的叫 甘韵普洱， 甘韵普洱啊，甘韵普洱，好嘞，这个 怎么了？ 想有生宝宝的什么的都可以取一个好兆头，对不对？ 啊，可以有 甘韵 甘韵嘛？ 啊， 心甘情愿。 就那个什么、 哎、 对就这种， 哎，也可以这么理解 是吧？ 哎，特别好， 完全就可以这么理解。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普洱两个字，就可以分享到今天的这款茶了啊。这个有的朋友问了，说是100克是大概几颗呢？ 三到四颗不一样，咱们因为这个果子呀， 果不一样 啊，对，它是天然果，它不可能完全一样大小，所以装填完了以后呢，肯定大小不一样，咱们是以克重来最后论就可以了啊。 明白明白啊，关键词就两个字，普洱。 是的，今天其实咱们除了聊这个茶之外，咱还有一个互动的话题主题，就是这两天北京天比较潮，那如果茶受潮了怎么办？还能挽救吗？ 或者说您家茶发现过期了、 哎、 变质了， 哎，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只能做茶叶蛋了吗？一会儿咱们再聊啊。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个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要领6868-5858 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全工您好。 哎，您好。 哎，您好。这个北京的天气最近好像这个雷雨的天气比较多，有没有什么极端天气需要跟让我们注意一下的？ 明天开始啊，就天气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了。从今天夜间的后半夜开始呢，在山西的降云呢将翻越太行山啊，东移影响到北京。从明天清晨4-5点开始啊，西部山区将率先降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啊，在偏南这种暖湿气流的配合下呢，北京将迎来一次啊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明天早上到上午啊，基本上是小雨。下午啊3-4点以后呢，这个密集降雨啊逐渐开始。傍晚到夜间，这个雨势较大。这场降雨呢会持续到后天，也就是12号上午才能啊逐渐的结束。累计降雨量，大部分地区可以达到大雨以上的量级。这个要警惕啊，就是西南部的房山、丰台、石景山这个一带的浅山区，这个以及呢北部密云、平谷的山前地区啊出现暴雨。明天呢就不要前往山区游玩了，外出呢大家要注意防范，尤其要注意啊这个降雨对晚高峰的影响。是这么一个基本情况。 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这个降雨时长比较长，连续2天的时间，而且呢雨量也比较大，尤其是山区可能它的雨量是更大一些。 对， 所以要提醒所有的朋友，这一段时间就不要安排去山区游玩了，尤其呢在山区的住的朋友也要小心防雨啊，包括可能会有一些洪涝灾害，是吧？ 对，是这样。 好的，那其他的城市天气情况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吗？ 重点关注呢就是今年8号台风玛丽亚了。今年下午这个台风中心已经移到了我国啊台湾省东部海面，这个未来呢将从台湾的北部海面呢向西移动，明天呢将在福建的福清或者浙江的苍南一带啊沿海登陆。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台湾福州、温州、宁波，也包括像普陀山还有厦门旅游景区将迎来啊狂风暴雨了。那么今天晚上和明天呢，上述地区的铁路、航班和轮船啊都会受到影响。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啊，已经提升了台风预警啊，为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信号，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全工非常详细的介绍，感谢您。那我们明天再继续连线，好吗？ 好的， 好的，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1234001234567。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环路的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有以下几条：像南四环的溜香桥到马家楼桥的由东向西，东五环的五方桥到远通桥的由南向北，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北向南，南二环的陶然桥到开阳桥的由东向西，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快速路方面，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的由南向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还有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的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刚才这个全工说了两天，连着两天，从明天开始一大早，可能今天晚上就开始下了，一下下两天。北京本来这一段时间天气就挺潮的了啊，在家待着，虽然这个绝对温度不高哈，但是身上已经感觉有点黏黏糊糊的了。哎，像北京这种冷不丁，因为北京一年四季来讲，可能也就这时候会稍微潮一点，其他都是干。像这个时候，是不是茶？你想的干了，干了三个季度了。哎，突然有水分了，它是不是猛的吸呀、啊？ 嗯，那肯定是，那这就跟沙漠里地上一滴水的感觉差不多。 对呀、啊啊，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像茶什么的防潮会特别重要 呢？哎，对，那肯定是这样的。首先来讲呢，这水分这东西呢，它是双刃剑，要一点都没有呢也不行啊。没有说这茶的里边再干的茶，那么含水量也不是零，也不是零。我们要求就是5以下就可以了，它到不了零。也不能到零，到零了还行吗？那就不行了，因为咱们大量的茶，你想让它转化，它还需要一定的水分量，不是说这水分量就没有就好。 嗯， 那我一直这么说这观点，我说那水分量要真是越低越好，越利于茶的转化，越安全的话，那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边就建一大茶仓，咱把好茶都堆里边存着去呗，那地儿肯定干。不是这道理，对吧？ 那得晒冒烟喽。 啊，对，它有窗户啊，有窗户，有顶子，那也不行啊。那空气里太干也不行，所以这是一个双刃剑，利用好，保存巧就可以了。那么咱们今天想聊这个话题就是茶叶保存，是吧？那其实这对于北京来讲呢，应该说是一个小问题，哎， 相对简单， 相对简单，相对不是总面临。人家南方的才叫真正天天面临这问题呢。 对呀、啊，所以你想，你比如说你去了那个上有苏杭，对吧？下有天堂，对吧？就你去了那个地方，人那边也相对比较潮啊。 嗯， 所以人家得喝那个4、5月份新下来的，那就得赶紧喝。 也不见得 啊，也不见得。 那再赶紧喝，喝不完怎么办？也要面临保存的问题， 啊、也是 对吧？那你比如说我这是说我的这个见闻啊，你比如说就这两天我的很多福建的朋友忙极了，忙到这个信息都来不及回，干嘛呢？腾库、捡库、查库，台风要来了。 对 对对对， 刚刚说了， 好家伙，这个他们可忙了，因为这台风又大了， 这回台风又大事了。再坚固的房屋都是不可靠的。 嚯、 哦！哎、啊，那就是说不坠房倒屋塌，但是渗水啊、漏水啊、窗户打破呀、啊 嗯， 这都是很正常的吧？ 嗯、 啊，那就受不了了。所以他们这几天都非常忙，一直在检查自己的库房啊，尽量把茶叶往高处挪呀、啊，等等等等的一些措施都在做。那对于咱们来讲呢，你都不牵扯这个，你幸福多了，是不是？已经幸福很多了。那比如您刚才讲江南地区啊，苏杭一带，那从头来讲那就面临这问题，说茶叶拿下来赶紧喝，赶紧喝不行，我冬天喝什么呀？它就是面临一个保存的问题。保存是这样，首先来讲是器具保存。你比如说好的茶，很多在以前啊放在什么里边呢？锡罐里头。 嗯， 一定要放在锡罐里头。这锡罐什么特点呢？就是密封性会比较好。您看那锡罐啊，现在那高档的那个商店里都卖那个，不是咱中国锡了，马来西亚的锡。 对， 啊，就是进口的。 去那边旅游的朋友不都拿，比如锡做的烟灰缸 啊， 什么 是 都 是 这个。 对对，它那边有锡矿是吧？有锡矿，它有六宝茶呢。 哎， 对 对 对, 对，这都勾着呢啊。它那锡罐还挺贵，还挺贵。您那不见得买啊，不知道您买，您听完我们这节目，您去呢，您可以试验一下。试什么呢？你就试它那盖儿，那锡的那盖儿，可好玩了。 是沉吗？ 不是沉，是你拿起来往下一放，它会缓缓的落下去。 哦，就跟液压门似的。 对对，嘿嘿，要是你这出身就决定了你这个想法啊。 就我是弄门的。 哎，对对对对，说的很对，就相当于这个。哎，就你能感觉上面有作劲。嗯，就带一点作劲，你就知道它确实在当年来讲就是有这防潮的效果，就是比较好。细嫩的绿茶在以前大部分都搁在锡罐里头，包括在我去了很多老茶行嘛，我们港澳台，但是茶行它那锡罐大出号了，它锡罐这么大， 嚯、 哦，这么大， 跟酒桶似的。 对，跟酒桶似的。对对，我这我没有您有感觉，您给描述描述，就这么大的，真这么大啊？搁多少升的？ 哟、嗯。这个怎么也得五大桶1.25升的那个可乐差不多。 你这么说话费劲不费劲？你给一结论不得了吗？ 怎么也得是 5-6升、6-7升， 得 啊，就是 至少比这多。 听众朋友，您自己想象，因为这我不懂啊，我比划这，只是我看多大就多大、啊。 你前一段时间还说豆汁儿呢，你怎么会不懂呢？ 我不懂这个容积呀、啊，没有这么好的您的这学问，这么大这桶。一排20多个、30个，我最开始我还就冒了一回傻气，咱不懂这漏怯了。我当时说，哟，我说这里边得搁多少茶叶？后来不是搁茶叶的，它是搁高包好的茶叶包的， 啊， 是茶叶包包好了以后搁到里头，不是整捆茶叶搁里头，不是这道理。那就是说，你看它已经有了一层包装纸了，那包装纸还不是一层，其实是三层叠起来那种传统的方包嘛，就有点像咱们原来给大伙儿分享这个枕头包，就那种包，它是把这包塞到里头的。您要的时候拿过来一搬这桶，啪啪拿两包拿三包给您，它还是一种防潮。当然我说这些都是老百姓的办法，茶庄的办法，还有那个贵族的办法。你说贵族的办法你都想不到，非常的奢侈，非常的奢侈。他拿什么保护这茶？拿什么保存这茶呢？他拿茶保存这茶，你说这主意新鲜不新鲜？ 哦，就是，就比如说我最喜欢的这款茶，我要保护好它，拿那些我不喜欢的茶在边上保护它，让它去吸去。 哎、对了、 哦， 这打当年宋代欧阳修就这办法，叫十两茶护一两芽，十两的茶绕在这一两的芽的边上，芽茶细嫩的，它搁在中间。外边呼十两茶搁在一块保存，这十两茶都吸了潮气拿走，最后这一两茶拿出来。 哦， 你说这都是什么主意呢？这就是，哎，这都是办法。当年就是说，也证明了这都是困扰古人的一些事情吧。困扰古人的一些，但总要想办法呢。那珍贵的茶怎么去保存呢？它有这样的诸如此类的诸多的这个办法在其中。那么落实回今天咱们呢，我觉得。在北京啊，就这几天反潮的天气里，保存茶呢就这么几个注意事项，我跟大伙儿说一下。首先来讲呢，避免过多过于频繁的 开盖 去拿茶叶，这是肯定重要的。您别一天来十回八回的，这就不好了。咱一会儿拿两回，又拿两回。您比如说今天用的量，您是两道是三道也好，您把茶取出来吧，就完了，不要反复的开盖，这或者说开袋，或者说您还有更大的，您就是 开罐开箱，是吧？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家里那个藏茶破风，这道理是一样的。您没必要，您这会儿现在外边空气就比较潮，您没必要反复让里边这相对密闭的空间接触到外边这个潮湿的空气，这不就得不偿失了吗？咱们说第一点就是避免反复的拿取茶叶，这个我认为啊至关重要，就是这几个月份这是至关重要的。其次来讲，那就是说所有的茶叶取用之后要注意密封。我给您举例子啊，您一般还用不到这个，您比如说大规模一点的10斤8斤的20斤30斤的甚至更多的一包吧，一包这茶叶，咱们现在甭管是您是布袋也好，您是塑料袋也好，这都很正常了哈。取用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怎么样呢？说我们得把它系起来，系起来不行，先系起来，完了以后再拿小线杀，再拿小线整个把这口再杀一遍，杀紧了再系上，这才行呢。就是一定要尽量密封，这才好。那作为您来讲，您不这么复杂呢，您家里有那自封口的，您该封上得封上；不带那自封口的呢，您拿那燕尾夹，您该夹的给夹上。这就燕尾夹不好使，我再推荐您一东西，您马上在网上都能买，就推钉器，特简单。以前我们都钉卷子就用这个，那还反复使用，挺好用的，一推一个，一推一个，就正好夹您那每一个茶叶那口， 有点像钉书器， 有点像钉书器，比钉书器好用，能反复用。啊，能反复用。那么再有，你比如说您的瓷罐啊，您的锡罐，您的陶罐，您用完了以后该扣上您扣上，该合上您合上，这个都是比较重要的。按我妈的话说，就手底利索点，这比什么都强。哎，我觉得这话说的有一定道理啊，咱手底也得利索，这个我觉得都是防止茶叶受潮的重要办法。当然再有，您比如说啊，再有您家真有茶叶比较多的话，您就得检查检查您那屋子了。首先来讲，漏不漏雨啊，漏不漏水啊，窗户严实不严实，这有道理啊。你要是雷雨天，尤其是大的雷雨天，烧进来一点你也受不了。 嗯， 咱们这茶叶您还别想着，您一会儿可能有朋友就问我说，老师，我这茶叶受潮了以后怎么办？我还见过网上有人给人回答呢，说微波炉打一下啊，这都什么主意啊，这就是刚热完肘子微波炉你给打一下，这受得了吗？不行，我跟您说，茶叶受潮之后几乎是不可逆的，咱们把这话先说好了。 哦，所以小胖说那就只能做茶叶蛋了。 做茶叶蛋是行，做茶叶蛋是行，因为它不太需要什么太好的味道了。您说您实在浓泡一点，说和馅儿类什么也行，许是去点鹅腥味儿什么的，这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啊。但是您要再品再饮就不太好了。所以这茶叶它一定是一个不可逆的性质啊，不要想再补救那很难，咱们得前期本做好了。所以您要真是家里茶叶多，您该看看门窗，尤其是那窗户有的不严实，或者您出门您忘关了，走三天您是敞窗户的，夏天很容易敞窗户，往里一少雨，你想它能好了吗？它好不了。 包括你比如一看，哎呦，我们家这儿有土鳖，行，这个茶不能放这儿了。 嗯，怎么老有土鳖呢？ 换句话说，哎呦，我们家这儿有潮虫， 啊， 这个不能放这儿了。 对，看来是比较潮，你的屋子里。对。 啊，好嘞啊！刚刚说了，过了期了茶是不可逆了， 不可， 或者说就是受了 潮 的茶， 受 潮 是不可 逆的，是不可逆的啊。这个 Ducky 也说了啊，你那个过了期的茶不能，不仅能做茶叶蛋，你还可以做那个颈椎枕啊，做一圆圆的小棒槌似的，放在脖子底下那颈椎枕啊，也挺好啊。这个没那么巧的手啊，回来你要会做的话做几个，我这颈椎这两天还确实不好啊。今天咱们分享的是大红甘普。啊，这个好多朋友也关于这个有问题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普洱，就可以分享到今天这款茶了。有人说了，这个先说姚迪的，都是三位，这个大红干以前咱们说过吧，我记得听过似的， 说过， 以前分享过一次， 一次， 对， 这个有智能的机器人告诉我了， 嗯， 是今年的四月份， 哦，就今年的， 是的， 今年的四月份， 是的。 哟，我都感觉是好长时间了， 这也不短了。您知道，今年四月份到现在也仨月了 哦， 可以了。 好，潇潇说了，咱们这个今天这大红干上火吗？ 这下火啊，这比较下火。我这比如我们这一屋三个人呢，我主要推荐夏门老师喝这个。 是啊， 哎，真的，我告诉你一下我喝后的感受啊，因为四个月前喝过嘛 啊， 哦， 真惨，听的。 五一的时候咱们不是一块吃饭？ 对， 然后好。那个多姐给了我俩球， 对， 真的就是，如果你要是在下午喝 哦， 哎，晚饭特别饿， 哦， 啊，真的特别饿， 真的这么管用呢？ 哎，真的真的。所以我建议你，如果要是你接下来有一个良辰吉日，你要开始减肥的话， 就喝这个， 选用。 行， 选用。 行，多给我来点啊！ 哎，我那天我跟你说啊，我有一经，我真是亲身体会。你知道我吃那什么去了？ 嗯， 那叫什么来着？ 撸串去了。 啊，对，就是那个。小骆驼， 小骆驼， 啊、小骆驼、啊， 小骆驼。 哎，你去哪家？ 望京， 望京那， 望京 是特火吧？ 啊，这挺火的。 哦、 我去的早点还好、 嗯， 我当时我就说，我说这地儿要配上这茶叶，你这生意准好啊！你想想， 那别，人卖不出钱来。 那为什么呀？ 人得让人家喝酒。 哦，那你在下边开一个啊，这绝对好。你在这黑茶，我跟你说，这天为什么给大伙儿推荐一黑茶？其实不光是这个， 嗯、 还是这思路。我们在节目里说什么，也是说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段比较适合喝什么。 嗯。 嗯，就这几节确实因为比较愉悦嘛，您看球也好啊，您这什么也好，您这吃的就容易，一个是多，一个是油腻， 是 它油腻，它其实不是别的，现在主要都是这烧烤， 嗯， 是吧，就是咱们说撸串去了，这些你说谁一夏天不撸两回串呢，这很正常，但是你回来以后怎么化解呢？化解一个是生理上的油腻感和心理上的负罪感啊，双重的化解，我建议你还是要喝一点黑茶类的、 嗯、 湖南黑茶也是一样，说咱们喝这普洱也是一个道理，就是一个路子相通的，六宝也是一个路子、 嗯、 这种它确实解油腻的效果好。 嗯嗯，好多朋友也在问说这茶怎么泡、 嗯、 说也有人问说这个用不用洗茶呀？ 嗯 嗯， 那说一下啊，首先来讲呢，我就是应该是统一的讲，所有的陈年茶，你看黑茶它叫后发酵茶，它需要时间来陈化，是吧，这个咱们朋友们都知道了。那所有的陈年茶，我给您举例，今天的干运普洱茶，比如说我们原来给大伙很久之前分享过一个袋装的普洱茶，西式普洱小袋装的啊，那个就是原来给你喝的那个普洱茶、 嗯、 再比如说六宝茶，再比如说湖南黑茶、湖北黑茶、四川黑茶等等，它只要是有年份的，我建议您第一道茶，一道沸水啊，首先记住，一道沸水冲泡下去焖20秒到30秒的时间之后出汤，这第一道茶不用喝。我说这是不是喜茶？我告诉你，这不是喜茶，你可以喝一下，您再告诉我的体会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样，味道会非常的淡，会非常淡。你说我都泡30秒甚至40秒，这怎么色那么浅，味道那么淡呢？它是一种醒，它这个茶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尤其是有很多它都上十年以上了，那这茶叶从一个完全鲜叶到脱水，从脱水又回到鲜叶，它需要过程，它里边所有的孔洞再一次吸水，吸饱满水，它也需要一个过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第一道茶一定要叫醒茶，20秒到30秒您出汤。我不跟您说，不是说这茶不能喝，是第一道它不值得喝，不太好，就是没有味道，主要是色比较淡。您看第一道色浅，第二道马上这颜色就上来了，味道也上来了。为什么呢？它就是因为从第二道茶开始，这个茶应该是苏醒过来了，开始回润了，它的内含物质开始逐渐的往出析出了，这喝茶不就是这么一过程吗？让储存在干叶子里边的这些内含物质再一次苏醒过来，再一次焕发它的生命力，再一次融水，再一次让您感受到它的香、它的甜、它的各种感觉，不就是这过程吗？那好，那就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过程不适用于乌龙，不适用于白茶，不适用于绿茶，但是它适用于我刚才讲的黑茶。黑茶类我建议您第一道沸水30秒之后出汤，第一道可以不喝，从第二道开始喝，道理就在这儿，好吧。 嗯，但是第一道淡一点的，比如说给家里的孩子呀或者什么这些喝没问题吧？ 你真会过呀，你可是。 不是，因为这有很多听众问 啊， 这款茶那个适不适合小孩喝呀？ 啊，小孩子喝。 适不适合什么尿酸高的呀、 哦、 适合嘌呤高的。哎，可以， 好，孩子归我，尿酸这个归你啊。这个孩子喝是没问题的、 嗯、 啊，咱们这个小朋友们现在吃的都这么好，是不是？喝点这个茶呢，我认为有一定的好处。 对， 嗯 嗯， 你怎么不提你这事了？ 嗯，我说过吗？ 来，咱们先要进两条广告啊。今天咱们分享的是大红甘普，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直接回复普洱两个字就可以分享到了。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也有人这个秀恩爱的啊，曹富论说了，说这个前一段时间我夫人说送我一紫砂壶吧，啊，我就送了，送了之后呢，现在这壶又给我了。啊，前两天在一家店里看见一小青柑，啊，夫人想买，她说这个我不会泡，等我学会了我再给你泡，啊，当然她也在问，说这大红柑和小青柑的泡法一样吗？怎么泡啊？刚刚咱们已经说了，我其实想插一句问问啊，就那皮它要不要放在里边呢？泡的时候， 但你不知不觉，你发现你那个丹地球没了吗？ 哎， 没，这导播间给你泡上。给你泡上， 已经给你 泡，别，现在水不开呀、 啊！哎，对，你看我 第一道到了啊， 我跟你说的都是一样， 来不及了 啊、哎，来不及了。 我们是闷泡， 太讨厌了，真是。 你们是冷泡，你那是闷泡吧？我说一下啊，这个首先来讲呢，小青柑和大红柑柑的区别，我已经说过了， 嗯 啊，那么我个人的意见我也讲过了，那我讲一下冲泡方法。小青柑呢，它是整颗。一颗一个，一颗一个，一粒就是一回。大红柑不是啊，我们有听众朋友一次把这30多克都塞进去了。好，那哪行啊？这个拿回去以后呢，拆开了，把它直接自己碾碎。怎么碾碎呢？太简单了，吃过干脆面没有啊？跟干脆面的方法是一样。 上次都说小浣熊。 哎，是是是，还允许露出了都已经。这个把这个就是干子拿出来之后，搁袋子里边，你一碾，它很快就可以碎掉。它碎掉之后呢，还别忘了，还跟干脆面一样，您还得摇一摇呢。 哎、对对对， 您得把它摇匀。您摇匀了以后，等于就是茶跟这个陈皮是混合在一起的。您喝的时候，这两者是一起喝的。这样的话，还能够借助不光是味道，关键是有这个新会陈皮的这个性质在里头，它理您的这个胃啊、胃肠的感觉就会非常的好。 嗯， 每一次呢，取用多少呢？您取用6至8克。取用6至8克啊，一般的杯子，您出了号的大杯子、保温瓶，这咱们再单说啊。取用6到8克的茶叶啊。 嗯，好。也有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视频看到了多杰长什么样了啊？人家说：“哎呦，原来多杰长这样啊！”我一直以为他长那样。 哎， 还给我们发了一照片。哎，这人我们也熟，就是说相声的 啊， 侯震老师 啊，不挨着这。人那天有人说我长得像一球星呢。 长得像一球啊！来，咱们先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8:03，欢迎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好，特别好。 我专注于这个。 是背稿，别着急啊，再过10来分钟吧。 哦，还过一会儿呢。 是， 啊、 再过10来分钟。 有任务。 哎、是。一会儿他要摇身一变，变成6个月大的帅帅 长脖鹿。 是、 哎。这个有朋友问了，在哪能看到视频直播呀、啊？这个多杰清楚。 啊，我太清楚了，我这是以眼代练，越来越清楚了。这个两种方式，一种是北京时间的 APP， 还有一个就是上北京广播网， 嗯， 都能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的直播，这个很有意义，很有意义。 嗯， 我不知道对于你们俩，反正对于我听众朋友，他一直是有一种误解和偏差，嗯、 为什么呢？ 就是在长相上。 哦， 所有人哎，就多种渠道啊，你比如说给你们留言的， 嗯 啊，给我留言的， 嗯， 微博不有照片吗？ 是艾特你的， 说哟长这样啊，嗯、啊，哟原来咱也不知道原来长哪样啊，反正也他不说是长得好与不好，因为人叫帅帅，咱也没有这名字，是不是？ 嗯、 就是说跟想象的不一样，就是说跟想象的不一样， 嗯， 我不知道。对于你们俩是不是人跟想象都一样啊？反正到我这儿，所以这视频直播的必要性就在这儿了。 不，广播节目的魅力就在于这儿， 无限的遐想与失望。啊， 不用失望 啊， 就如果没有视频直播的话 啊， 就是无限的遐想 啊。所以你这个视频直播跟这个有冲突 啊？没有冲突，没有冲突 啊， 啊。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我们平时工作的状态， 哎，那倒是。而且我觉得大伙儿有兴趣看看， 嗯， 这都长什么样儿？这都。嗯，有一定的兴趣。 哎，包括不光是这个啊，真的，我老说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请咱们的听众朋友到直播间来参观一下。 哦，好啊。 包括看看咱们直播的状态，我没跟你说吗？就是体育台同事，他就是他有一儿子，然后儿子现在从小开始，那儿子一般都跟妈好，对吧？你看像你跟老太太好吧， 嗯、 对吧？然后一直对他爸很不屑。 那我没有啊 啊不啊我这这么说 好，我这差一句啊，我这脑子幸亏在这儿呢啊。 但是你想，孩子小学呀、幼儿园都跟妈好， 嗯， 上了初中以后吧，就是那你想当爹的想，那不能老这样说这样啊。放假的时候，我上班，那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爸的工作状态。 哦， 所以带到直播间来了，哎，就看了两次他爸直播，哎，不一样了。回去以后就经常跟他爸交流，啊，也觉得哟，我爸不错啊，那个工作的环境啊，包括工作的状态啊，直播间是这样的，哎呦，这么多的调音台，哎呀，然后还有推子，然后还有这么多灯，啊，摄像机这么多，就突然之间对他爸啊另眼相看， 肃然起敬。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那天我们俩一块儿坐公共汽车走的时候，哇，他就跟我聊这事儿，我说一路。各种甜蜜感， 嗯 啊，我说那你小学的时候就应该带他来， 嗯、 你非等到初中才带他来，有点 小学没有这么多调音台 啊，这倒也是， 哎，对对， 也是。 行嘞啊，咱们回答一下 Ducky 的问题吧。他说了，说多宝宝啊，上次我在这个新疆馆子里边喝了人家现煮的咸奶茶，哎呦好喝啊。我们家现在有沱茶、红茶、绿茶、白茶、普洱茶，哪个比较适合做这种咸奶茶呢？ 普洱还可以吧，沱茶、普洱茶都过得去。他那咸奶茶一定是砖茶做的，就是湖南黑茶做的。 对 啊，没有您这高级，您这可能还更高级的，那就是相对来讲还是您的这个普洱和您的这个沱茶比较适合。但是您沱茶得看是清沱、还是熟沱。您的普洱得看是清饼还是熟饼，这清饼都不太适合，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最好还是用湖南茶做，湖南黑茶。 嗯嗯，那边啊都是就是奶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喝的茶全都是砖的。 对， 就是那茶其实一般啊，就他们来讲这不是什么好茶，这好茶我们都拿出去摘出去卖了，这个剩下来都是点梗啊什么的。但是他就像多杰说的，有时候他药劲儿大啊，你新疆那吃的大鱼大肉的是吧，大羊大鸡的是吧，我喝完那茶真的是一天吃8顿，吃完就喝这茶，接下来也能吃， 嗯， 哎，挺不错的，真的。我回来我原来就带过一块，但是很早之前了， 嗯， 后来就喝完了， 嗯， 那个喝完绝对 比哥你说的那个喝完要饿的 厉害多了， 厉害多了， 嗯， 也不拉，但就感觉是啊，神清气爽， 嗯， 肠镜肚空，哎，就那种感觉。 这都什么判断方式？ 不，就是不堵，就让他觉得哦，顺了 啊，那肯定 就是他正常的走下去的。 哎，我特理解，我现在就这感觉 啊， 饿， 哦，饿啊，饿， 嗯，这个，苍蝇说了。你看现在说到这个靠想象力啊，你看现在网恋那么多啊，一见面是吧就发现现实很骨感吧。但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电台主持人啊， 嗯， 越来越排场了， 嗯， 真的 是 女孩男孩长得男帅女靓的越来越好， 对啊，你比如说我们主持人出去演话剧啊，拍小品啊， 对， 小胖他们去朗诵啊，这些，那这都是很好的， 对， 真的。但是也单说啊，就是网恋的这个单说，就是那天我看了一条社会新闻，看完了以后，后来当然人家后来解决的办法特别好，他去进行找心理医生，真的，我真认为未来可能最快3年，最慢5年，未来一个医生行列一定要有精神科的大夫，这个很重要。那新闻大概的意思就是，有一女孩子，就是现在得了焦虑症了，然后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几天之后要跟订了婚的男友出去旅行一次。 哦， 但是呢，她之所以压力大，是因为她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跟男友在一起相处过。 哦， 她很紧张。但是呢，后来大夫就说了，这么点事儿，你们都订婚了，马上就要结婚了，你紧张什么？你要现在紧张的话，以后结婚怎么办？他说不是，他说我主要是因为我从来跟他在一起都是化妆的，都是化妆，而且他化的妆特别精致，就他脸基本上一点瑕疵都没有，所以永远是以这么好的一面。他说但是你看，我要跟他在一起生活玩这么多天，那我肯定得卸妆啊。卸妆我就怕他接受不了我卸妆了以后的样子， 哦， 啊，所以精神压力特别的大。 你看看 他这个比我这化妆啊，跟京剧勾脸似的。 我主要这行我不熟嘛， 啊，是是是，啊，对，这种也是一社会现象。现在你在网上看很多那视频，就是，但人家得自嘲啊，人家就是这女孩自己哈， 嗯， 带着妆上来，完了把妆卸完了，这视频算结束。 嗯， 不是好多这种嘛？ 你看那个。相亲的那节目， 嗯， 原来都是看你的什么爱好啊，之前的婚恋史啊， 嗯， 对那个未来有什么样的期望啊， 嗯， 你未来选择在哪个城市啊？近一两年多了一个选项，啊， 去游泳 没有？ 不是 ，就是素颜照， 啊，素颜啊，哦， 哎，你可以选择看他的素颜照。我看过几期，好多男生都选我看他的素颜照。有些那个素颜照啊，就是。女孩我觉得化妆啊，素颜和带妆是对于他们来讲跟咱们男生去判断不太一样。男生觉得素颜是什么，就是你全洗了全卸了那叫素颜。很多女孩是化淡妆算素颜，化浓妆算带妆了。 嚯， 哎呦，那现在的女孩们真的卸完半张脸你都真的，你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就是技术特别高，化妆的技术特别高，啊， 是挺高的。现在他们 真的真的 卸妆，你都不知道。哎，看那视频，确实视频，先在鼻子上怎么弄一下，这个鼻子这弄下来一块儿。 你说那是整容的啊？ 不是 那个单量， 不是易容的，整容能弄下来吗？人家卸的时候在外边这挑一下，怎么弄下来一块 儿？哇，哦，天哪！ 易容术，我也就在武侠片里见过。 天哪！ 来了来了，节目时间有限啊，不打岔了啊。 啊， 咱们开始聊聊正题啊。 哎， 今天咱们这个聊的是茶的怎么防潮。 嗯 啊，刚刚这个多宝宝也就说了一些，有的朋友也在问，是不是不同的茶类它的这种保存方法？不一样呢，我觉得好像都差不多吧， 大同小异。 对， 大同小异，那只有难易程度还不太一样。凡是香型比较高的茶，保存起来当然难度就会高一点，因为你还要保它的香嘛。那像黑茶这样的，它不香了，那就对保香这讲度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了，是吧？您比如说刚才您说熬鲜奶茶的砖茶呀，啊，包括六宝的搂茶呀，我们普洱茶呀，这个在保存上相对来讲还是要容易一些的，啊，那你比如说那个龙井，它就难在哪儿？难还在一点，就是说，它的口感原来就很细腻，口感原来就很细腻，那你突然间， 比如说变味儿了，或者说有一点点的变化，你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啊，我们吃很清淡的菜，你的餐具一定要清洁。 嗯， 是吧？ 嗯， 你那勺如果原来蒯了别的菜，再蒯这个，它就乱味儿了。 对，那没刷干净 啊。不是，你就蒯这个，再蒯那个， 啊啊啊啊啊 自己的勺 啊啊啊， 咱不说那个， 啊啊啊 咱不说那卫生条件不好的餐厅。 啊啊啊啊 那餐厅你少去啊，这个我说的反过来是无所谓的。你比如说先吃一个很清口的一口凉菜，您再要㧟一勺子比如说糖醋鱼，你就褶下去了，你那味儿都不明显了。 对， 对， 道理是一个道理啊。 嗯，好，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两个字，普洱。 是的、 啊、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普洱呢有一个很独特的名字，叫 甘韵普洱。 哎，甘韵普洱，名字起的也非常的响亮。 是啊，直接回复普洱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分享到了。这个好多新来的朋友六点会新来一波，也跟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茶。 好的，今天咱们这个茶呢是普洱。首先来讲啊，在咱们节目里是很少很少跟大伙儿分享普洱的，因为你知道我这脾气，什么火我就不爱说什么。 对 啊，这个尤其是呢生普啊，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推崇大伙儿喝熟普洱的。什么是熟普洱？汤色比较深的，最简单的判断标准，红汤的，这基本您生活中遇到的，这就是熟普洱了、 嗯。 相对来讲，那么我说对肠胃的调理会更好，对我们的刺激会很小，相对适应的面会很广，就是老少咸宜，家里人都能喝。同时，您想对普洱茶的期许，您对普洱茶的期许，比如说化油解腻，减脂，甚至于塑形减肥。那一定要在熟普洱中宿住，而不是在生普洱中宿住。那生普洱茶您喝了以后好像有一个饥饿感，那是一种假象，它实际能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呢？是不能的，那是物质决定的、 嗯、 那今天这款茶呢还不是单独的熟普洱，今儿这熟普洱首先是算老茶了，年份比较多了，90年代末的茶了。那同时呢还进行了一个甜干的工艺，把它填装在我们新会的干子里边。什么干？大红干，说白了就是咱们的陈皮，但是就是整个的陈皮，是这样的道理。那陈皮有什么功效？我想您想必是很了解的。说咱不懂茶，陈皮总是经常的，去接触到啊。当然，也就是这种梳理胃肠胃的这种功能啊，都会比较好。那么，把这个甘子和普洱茶结合在一起，那其实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过程。首先是口感有提高，那普洱茶本身呢是真水无香。它没有相关的后续的这个比如说香啊甜的口感，那你加上陈皮之后果香感明显提高了。刚才你们俩都喝了这茶了，也能感觉到觉得很香很甜，那这是一个口感上的区别。那主要是功效上的区别，那普洱茶是去油腻的吧，那么陈皮还是去油腻的，还是理气的。那这个季节您吃多了，夏天吃停食了，不消化了，你乐什么呀？ 很抱歉的通知您，您让大家分享的这款茶没有了。 哦，完了，我把它介绍完呢。那这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过程。我先说一下啊。 好了好了，那咱们这样吧，转换个话题， 直接换球。 哎，换球 啊、哦！行了、 啊， 咱们来说说这个蒙预测吧，好吧、 哎？ 咱先进一段广告，回来就看看大家预测的怎么样。而且今天呢来了一位长脖鹿啊，叫帅帅啊，他预测比利时和法国谁能赢呢？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在世界杯期间，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推出了动物世界杯萌预测啊！今天我们请来了新朋友长颈鹿来。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长颈鹿，我现在是长颈鹿了。 哦、你叫什么呀？ 刚才提我了。 叫帅帅。 对了，叫帅帅， 哦，特别好， 啊。我介绍一下，主要是说年龄，大伙儿别看长得高啊，你才6个月， 你声可是显得够老的， 还不到一周呢啊，说话这肠也挺好的。 还不到一周呢 啊，那可不吗？ 啊，是是是，呵，你这6个月长得已经颇高了 啊，非常高。我们这个生下来就够1米7， 哦， 生下来比你高啊。那当然，游客呢说我这是有棕色的大眼睛啊，大伙儿看长颈鹿眼睛都忽闪忽闪的，非常的迷人啊。但是我们这眼睛你细瞧啊不一样，我们这眼睛能四处学嘛？ 哟， 你知道吗？它就能四处看。你看长颈鹿的眼睛没有？它就是为了便于观察敌情。我们食草动物吗？ 哦， 对不对？跑得得快呀。 嗯， 而且呢，耳朵还能动。你看那长颈鹿的耳朵老动吧？ 来动一个， 我动不了。我这学一个神似就可以了，我就不用学一个形似了啊。我们这都是为了这个判断野外有没有敌情。 哦， 哎，参观我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叫文明参观， 哦， 文明参观，你不能大声喧哗呀，因为这个长颈鹿本身呢都是胆子比较小的， 哦， 你这么大声的，你这吵吵容易引起焦虑。 行，就看你的时候小点声说话， 哎， 对吧？ 对， 我们老觉得你耳朵在那么高，怕听不清楚， 啊，压根儿也不想听，哦，啊。这个 什么态度？你这帅帅，俺不看你了，真是， 啊。说正事儿吧， 换个女的过来 啊。这分男女嘛？ 行行行，说正事儿啊， 嗯。 这个世界杯，这应该是1/4，就半决赛了， 嗯，我刚扫进来了， 啊，马上你刚知道是吧？ 就刚刚知道吗， 嗯？消息获准的这真是挺晚的哈。 嗯。 明天的凌晨 啊 就开始了，是法国队对比利时队 啊。 你觉得谁能赢啊？ 法国队。 为什么呢？ 稿子上写着呢。啊， 还识字呢？ 啊，那这个你看6个月就识字。 哎，天哪！真是神奇的宝宝 啊！ 好吧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字“萌预测”啊，来看看这个帅帅，6个月大的长颈鹿啊， 嗯， 能长到多高？也看他猜的到底是不是法国。而且呢，北京野生动物园在暑期也推出了不同的游览线路，针对喜爱动物和自然的听众朋友们啊，开设了很多的一个那个科普互动的展示，在很多地儿都有。您可以选择不同的区域，与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近距离的接触，感悟一下自然的魅力。而且您现在可以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注抽奖加上姓名电话，就有机会获得游览套票，全家一起游览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 嗯，那关键词再说一下是萌预测。 对，萌预测。 哎，正好呢，发完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一个小片， 嗯， 看帅帅是怎么去挑选的这两个队。 哦， 哎，但是其实从我跟小胖这个角度啊，可能有不一样的见解，因为剩下这个4个队呢，其实实力都是有的， 嗯， 但是特色是各具不同的。我们倒是认为今天晚上这场球，后半夜这场球真的是值得看一下，而且我预测应该是大球。 哦， 大球 呀， 就比如说 用的球不一样。 呸， 什么意思？ 大球 乒乓球不分大小吗？ 大球就是比赛的进球数多。 你老说那黑话谁听得懂？ 不是，就球迷都知道嘛。 啊， 大球就是我觉得比如说2-1， 哦， 或者是3-2，这种可能性会大一点。 又露馅了 啊，包括2-0，这都只要过俩球就算大球。 哦，明白。 而且我跟小胖一致认为比利时红魔赢的可能性大。真的可能跟帅帅的那个思路不太一样。 嗯， 哦，行，那看看吧。看看是你们行还是帅帅行。 今天晚上这场球啊真的挺好看的，就是两个队啊都不属于那种特保守的，就不是防守反击的那种打法。虽然他们防守反击挺好的啊，像比利时我靠打巴西的时候哇塞多厉害，啪啪啪的往上上，嗯，但是今天对法国他会用什么样的战术不好说。 对，因为法国实际上锋线上是很厉害的。 对， 这个包括19岁的年轻球员这次脱颖而出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亮相，那是很厉害，包括跑的速度很快， 嗯， 但是呢像比利时呢攻守的水平还是很稳定的， 嗯， 而且再其次都说了一个足球队它是一个整体水平的象征，你光说我锋线特厉害可能差点 差点， 对吧？你看像葡萄牙啊，一个人顶一个队，最后终于啊累得不行了， 哎， 对吧？ 嗯嗯，反正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 对 啊， 今天比分会是多少。 哎，是大球不是、 对， 今天是不是比利时赢、啊，不一样。 对，好啊，这个继续回到茶的内容啊。当然这个茶跟茶好像也不太有关系。江米条说了、我炖肉的时候放点这个陈皮，再放点普洱怎么样？ 嗯，不错呀、 没问题。 你看人孙汤是不是拿云顶红炖肉，他说特好吃。 你瞧你选的这个人。 哎呀，真的是。来看清新也说了，今天的这个茶胃不好，胃寒的人能喝吗？ 我觉得更适合一些，应该讲是啊。 更适合。好的。这个林林妈也特逗，她说每次就这种球茶啊，这大红干也好，小青干也好，她都是一球泡一杯。 那不行，我就说这个大红干可别一球泡一杯啊。有，真有。 是劲儿太大了吗？ 你找不着这么大杯子，怎么能塞进去的呢？这么大个儿，您就自己想想，您一次搁30多克茶叶，这合适吗？ 太艳了。 真的，炖5斤肉都用不了这么多茶叶。我啊，搁一撮儿就行啊。 这个刚刚啊，我们在门口不是把那茶拆了，我们泡了点尝一尝， 分享了一下。 对，因为我们这个水温啊，我刚才尝了一下，估计也就是20-30度，差不多30度左右吧。 那就叫常温。 啊，对，常温。我突然发现喝起来那个甜味儿，甜滋滋那个味道还挺足。我说这茶特适合做冷泡。 我觉得不适合。 为什么呀？这出汤又快，色儿又蹭就出来了，而且那味儿也甜滋滋的，多好啊。 那你是这常温喝，我觉得冷泡喝不一定会好喝。 是吗？不会更甜吗？ 我觉得茶是这样，放冷了可以喝。 哦，泡完了放冷了， 放冷了可以喝，因为你总要激发它的香气嘛。它这茶本身香气就不算高。 哦，香气不算高。 那你怎么跟单丛比啊？ 那你不能跟它比 啊。对啊，所以说它是黑茶类嘛，黑茶类我觉得都不太适合做冷泡法。 好，这个七彩星云问了，说今年啊年初的时候，我去这个西双版纳，在基诺山寨买了几饼普洱。生熟的都有，熟的我是现在喝，口感不错啊，有那个糯香的感觉，胃寒它啊，所以生茶喝了不太舒服。问一下多宝宝，生普我存个10年，是不是就变成熟普了？ 变不了，这个两回事啊。这个普洱茶呢，陈化就是两种途径，一种叫自然陈化，那么一种呢就是人工渥堆。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个熟茶是人工渥堆的，像您这样胃比较寒的呢，我建议您对这个生普啊就不要尝试了，确实不太适合您啊，它是由各种原因决定的，主要是内含物质。那说它放10年以后会不会有转化呢？那一定会有转化的，但是能不能转化的跟您那熟普似的呢？那一定是不能的。您比如说我拿汤色给您讲，您现在开汤啊，您看您那生普大概也就是一亮黄色吧。能到亮黄就不错，我觉得就是淡浅黄色。那您说放10年以后能到什么呢？能到一个淡的橙红色就算好的。那您想您那熟普现在什么颜色呢？您那熟普都泛紫了，是吧？按说最简单的话都泛紫了，想让它那么色深需要多少年呢？没个20-30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两回事。 好的啊，咱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了啊，一会儿呢再回答一下人生几步呀、会飞的鱼啊他们的问题，比如说白牡丹怎么泡啊，还有湖北的清茶怎么辨识它的好坏，而且怎么泡呢啊。您有任何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这有一位老朋友啊，春风拂桃林说了，他说我儿子就叫帅帅，尽管现在还不知道他爸在哪儿。 啊？ 我这样理解啊，人许仙把这名儿给取下来。 啊、哦，对对对，聪明聪明。 是不是这道理啊？ 哎，真的，要不然小胖那么一念，我真接不上话了、 但是你看完最后发现可能不是这样。他说啊，他说我觉得法国根本不行，我特喜欢乌拉圭啊、结果呢我那个女婿刘烨说法国能赢，哎，结果还真赢了，就是法国跟乌拉圭啊，就是法国还真赢了，所以不好说呀。虽然我现在更看好比利时，但还是听儿子和刘烨的吧。 两头的可以去出去，就看中间关于足球的就可以了。 我估计啊，这宠物叫帅帅，就跟那个长颈鹿一样。 你这个绝对没我这源泉， 这我这可能更正经一些、真的一般抱过来的都不知道谁爸爸是谁、这谁知道，只知道妈妈是谁、对吧，估计可能是这不太好说， 聊长 了。好，来，咱先这个说说人生起步啊。他说多宝宝说说湖北清茶怎么辨识好坏呗，怎么冲。 喝来真偏门啊，都喝到湖北的清茶了啊、赵立桥的青砖，也有米砖啊，都有。这个茶呢，以前呢是这样，首先来说呢，今天叫默默无闻，当年叫赫赫有名。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机制茶，就是湖北的黑茶，湖北的黑茶，就是以前的中国茶叶呢都是完全手工制作。那么到了湖北，就是武汉、汉阳、汉口啊这一带啊，武昌，那么就出现了茶厂，就是现代或者叫近现代化的精制茶厂。谁投资的呢？是俄商投资的，就是在以前沙俄时期就有来这儿投资的建厂，那么就有了半机械半自动的这种压茶的机器，就是茶叶可以不手工压制，可以用机器压制了、 就很高级了、 那很高级了，又省人工了，问又稳定了啊！这在当年来讲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今天是反的，今天是越手工越高级 啊，当然了 啊， 类似于私人定制 是吧。你看买那椅子这东西啊，怎么了？叫肥皂啊，肥皂 现在都是私人定制的吗？ 有没有手工皂啊？ 有。 哎，对了对了，你看您就比那个品牌你卖的贵多了，说咱这是手工皂，是不是、你现在沾这带手工俩字的都好，以前是反的，以前一定是沾机械的是好的，但是时代不一样，人家对这东西的想法不一样。 是。 那骆石回您说这湖北茶还是最早的机制茶，就说怎么挑好坏呢？我跟你讲，以前这茶是销哪儿的呢？就是销内蒙古，蒙古国一直能销到沙皇俄国，后来到苏联，一直到这个距离。那说这茶怎么判断好？当地人民怎么判断好？还摸， 手感， 摸，摸这里边有三道的，就是好的。 什么意思？ 他这压制的时候压出一个三道的印儿来，是川字印儿，四川的川，川字儿，压的一个标志。 哦， 这是今天说朴素的商标概念。他一摸这川字儿，这三道。这茶也好，那尤其是到了这个蒙古国，甚至在沙皇俄国这个地方，它不识中文了，它中文它已经不认识了。那这它怎么判断呢？它完全是这朴素的办法，它靠摸。这牧民一摸，这带不带三道啊？你这个，你这不带三道，你这不行。它这种品牌，现在咱们国营的这还把这继承下来了。所以您要是喝这青砖的话呢，它有品牌的，就是有大品牌的，你就直接选那个咱们国营原来国营那就可以，还可以过得去的。那上面还有那三道，还有三道、 好，这个白耗子说了，说多杰说一说岩茶呗，比如说岩茶属于什么茶类呀？适不适合长期喝呀？适合什么人喝呀？有什么功效吗？ 好的，我给您说说啊。点到说岩茶了，岩茶属于什么茶类呢？属于乌龙茶类啊，属于乌龙茶类。我最近正在讲乌龙茶的这个课。乌龙茶呢是四个产区，闽南、闽北、潮汕跟台湾。那岩茶是在闽北茶区啊，闽北以武夷山为中心的，以武夷山为中心的茶区上叫岩茶。哪两个字呢？是岩石的岩，茶叶的茶，您可听好了，不是咸盐的盐，不是那个盐，是岩石的盐。 那顾名思义，这个茶的名称描述了这款茶的生长环境。在什么环境下生长呢？在这种崇山峻岭之间沟涧之内的岩石之上，而且长在石头缝里了，或者长在一些乱石之中，不是长在填土之中。那说这种茶叶怎么样呢？如果您有到武夷山旅游过的朋友，您起码我讲的时候您会觉得很亲切，因为您对那儿的地形地貌就有了解。那么它的这个地形地貌，它没有说一马平川，说茶田，这都没有，都是坑涧之内的这种茶叶。这茶叶非常好，简而言之好在哪儿？岩石里边的矿物质含量给这种茶提供了充足的甚至是过量的养分。 嗯， 那么它的茶的品质还是可以的。当然这个良莠不齐，要是贵的岩茶是非常贵的，可以让花花瞠目结舌的这种啊，很贵。嗯，四位数都不算好的。 嗯 啊，对对，你看这起了嘎调， 四位数不算好 啊。四位数 一斤还是 一斤呢？ 哦， 那就那你就可以想见了啊！ 这么贵的，一般都不看 啊！是是是，看了心里是病啊！这个就看一般的啊，档次说一个平民茶、口粮茶几百块的也是可以的，也是有的。水仙、肉桂，咱们最著名的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啊，等等等等，武夷名丛上百种，都是岩茶的范围之内啊！ 嗯。Vivian 说：“请教一下，有洞顶乌龙这个茶吗？” 有啊， 听说特好喝，是吗？ 啊，也算不上特好喝。什么茶能特好喝？现在我还真跟你说不出来了。 嗯， 洞顶乌龙这茶是有的啊，有的。这是在我国的台湾地区啊，在台湾地区产出的一种茶。当年也有一种说法叫北包种南乌龙啊，北部以包种茶为主，南部就以洞顶茶为主啊。洞顶茶为主。 好，我真的是建议，比如说你要是觉得洞顶乌龙很好喝，你真是应该再尝尝东方美人啊，那个更好喝。 嗯，的确如此。从吸引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东方美人会更好一点， 而且价格上也不一样吧。 啊，对对对，现在正洞顶也很少，咱们现在叫正洞顶啊，正洞顶也是很少的，海拔够的，完了，产区正的还是不多的。但是您到我国台湾地区去旅游啊，可遍大街都是洞顶。 哎，对对对， 啊，对，因为什么呢？这名气大，得卖一名头吧。那里边是不是真正洞顶呢？我负责任的跟你讲，我算去过比较多啊，90%不是。 嗯。 90%都不是， 这价格都是。 哎，对，哎，你说太对了，主要是价格是，啊，价格是，这有一样真的，就是这价格是真的。 好 喝， 哎，但是最近我喝过香气比较迷人和特别的， 嗯， 就是鸭屎香。 真的吗？ 那个喝着不像茶，你不觉得吗？ 嗯， 就我觉得喝着，哎呦，这么怪味儿的一饮料，哎，就是这种味道是之前你很少接触过的。 嗯， 比如说你像乌龙啊也好啊，包括后来在进行制作的什么桂花乌龙啊等等等等，那种香吧，是你觉得哦，这个茶味儿好像似曾相识。你就更别说茉莉花了啊，就不说那个了。包括你像喝这个普洱也好， 对 啊，包括像喝那个东方美人也好，那个是茶的那种香味儿，一喝就是茶。 或者说小胖的意思就是在他脑子里头茶固有的某种基因在里头，他能喝得出来。 但是鸭屎香那个香味儿真的是挺特别的，而且绝对不怪啊！我说的怪是它怪少见的。 对， 啊，真的那个茶，建议大家，也建议多宝宝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那个还不错。包括像狗骨脑 啊，狗骨脑， 你也可以找来分享一下。 觉得不挨着， 估计那个啊，好， 不挨着， 名字反正都挺特别的嘛。 啊，您这对对联来啊， 最关键，我觉得鸭屎香既然这么特别，狗骨脑估计是不是也是比较特别的 啊？容易让你大失所望 啊， 两回事啊。 哦， 名字比较对仗，狗骨脑是绿茶，江西绿茶的一种。 嗯， 啊，那么鸭屎香是单丛茶啊，整体单丛茶，我跟您讲，魅力是非常好的。魅力非常大。今年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这蜜兰香，这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喝的啊。包括我们几个人都是对于整个天单丛茶喝的都比较多，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现在就是有朋友到家里做客，我就给他来这鸭屎香， 是吧？ 我也不告诉他们是什么茶，他们一般喝完都说：“哟，这是利顿新出口味吗？”嗯， 你少交这朋友了。 当然，这个他们就说这个不太一样哎，这怎么感觉不像茶似的，特别像调配茶。我说这叫鸭屎香，还给他们介绍了一下。哎， 这个北京市面上好找吗？这个茶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它还是小众，而且关键是以产量低，又常年有海外消费的习惯，所以它的整个的产量啊、供销啊都非常的稳定，形成一种小的壁路。 好吧，会飞的鱼说了，多宝宝说说白牡丹怎么泡呗？ 哎，好嘞， 冷水泡。 啊，冷水泡没问题啊，冷水泡找一矿泉水瓶子，把矿泉水瓶子打开了，里边不有水吗？ 哎， 把茶叶往里一搁， 对， 啊，就算泡开了。 对， 而且出味还非常的快。 嗯， 啊，以我的经验，可能一小时左右味道就能出得来。 嗯嗯嗯，那热水泡呢？ 热水泡，热水泡就更简单了，因为白牡丹就或者说这种白茶总体都不是一个特别挑泡茶的人员、器具、手法的这么一款茶。我还是这句话，我在节目里多次强调了呀，因为咱们老有新的听众朋友啊，非常欢迎。白茶是一个特别不容易泡难喝的茶。 那可以说门槛低吗？ 易上手 啊， 易上手。那比如说前两天我打了一个出租车，我们那出租车的师傅呢，就一大茶缸子，非常爱喝茶。嗯，在这个红绿灯的间歇呢，一扭头冲我说。您说我续一口来得及吗？我说来得及，下车开后备箱，它有一暖壶，咣咣又续一杯。这一路上把我放下来，他就又续了一杯，就真爱喝茶。我看他是喝白茶都喝得 好。嗯，特别好啊。人生说了，猴魁是玉叶子越长越好吗？ 也不到，谈不到越长越好，是吧？咱这不是吃那饼干啊，越长越好。猴魁啊是这样，它那品种啊决定的，它用的是这个安徽的，我们的这个猴魁现在有三到五个品种来用啊，但总体它都是成熟采，采摘下来的叶子呢，就连挺子带叶子就这么长， 这是、啊、这么大， 这是多长？ 跟杨树叶子那么大， 比杨树大吧，一拃多。 天哪！ 因为它得有缩水的成分呢，哎、嗯，有缩水成分的，往回再一缩水，得理条。把条一理上，它就显长了，因为它不宽，它不就更显细长了吗？它是这么一种茶叶。我原来跟大伙儿前二年分享过丑猴魁，有没有哪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啊？那都是早年间的事儿了，那就是告诉您，那叫不理条的太平猴魁，照样好喝。 嗯，这个大齐说了，水仙和肉桂啊，放了12年了，一直密封在茶叶的这个包装袋里边。我还把它放冰箱的冷藏室里边了，还能喝吗？ 要没有那冰箱冷藏室，我觉得挺好的。你有这冰箱冷藏室还好不好？我可就不敢说了。你知道冰箱是一多潮的环境啊，同志们，冰箱是特别潮湿的，而且还特别复杂，因为它里边味道比较多嘛。所以我给您的建议还真是不放在冰箱里是最好的。 但人家说了，我这一直放在一个密封的茶叶包装袋里。 嗯，就别对付，反正应该还行吧，您试试好不好？没说最后一句之前，我很有心说，咱们私信留一下地址，你寄一罐给我试试啊。 哎、这个 John 也说了，说多宝宝，水仙都是焙火的吗？颜色都是倍儿深吗？像那个栾瓶吗？是念栾吗？ 对 啊，栾瓶水仙是浅色的吗？ 啊，是，是， 都 是 啊， 两回事儿，两回事儿。啊，你这一说我都没反应过来。 先一个一个说吧，水仙是不是都是焙火的？ 是这样，你要说水仙这东西就多了，凤凰单丛里边有水仙，叫凤凰水仙，凤凰水仙种。您讲这水仙呢，以我的揣测，您说的是武夷岩茶里边的水仙，肉桂水仙嘛，就跟刚才这位放冰箱里这说的是一样的。您说的这水仙是不是焙火的？对了，它是焙火的。而且焙火呢，相对因为武夷岩茶总体都是走这种焙火风的，而且相对汤色呢深一点，口感会重一点，气候也会沉一点，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您后来又讲了一个水仙，说那是先这个青的吗？颜色？那您说的那个是紧压茶，那紧压茶比这小饼干啊大一小一点，小一点，四方块的紧压茶，白纸包的，是不是这种水仙？是不是这种水仙？要是这种水仙的， 是他问的，不是我问的 啊！是人没有图啊， 没图 能揣测了。 那是福建的另一种水仙茶，那种水仙就是清香型的，很淡味道， 嗯 啊，就它是汤色很淡。 嗯，好嘞，咱们一会儿继续来回答问题。大家有任何问题的关于茶的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先接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也有的朋友聊闲篇儿啊，这个当然也不算闲篇儿了啊，人家说了，这可能也是困惑的事儿， 嗯， 就是那个维哥爱喝的那个茉莉花， 嗯 啊，印完了那花儿，它怎么处理呢？有人就很好奇。 其实不是都跟茶叶在一起吗？ 不是，它好几印 啊，对对，好几 对吧？你比如头一茬印的那些花儿，那、 嗯、 弄哪儿去？就扔了吗？ 扔了。 就是扔了， 扔了，筛下去了。 对， 筛下去扔掉了，因为这花啊，它就是为它吐香。这花要不香了，就没意思了， 嗯， 就没有用了。 嗯， 而且你想，那鲜花还有水分，这不是好事 啊。对 对, 对。 所以你的茉莉花茶最后还有一道火上焙火，就是烤火的工艺，就是要再去除水分，因为你的花的水分大呀。 嗯， 你鲜花是有水的。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纪录片，讲的是一个女性的一个茶人，她呢就做一些创新茶。比如说他做的是什么呢？茉莉龙井， 嗯， 就去云南那边弄那个茉莉花啊，他们专门有那个花市嘛，那个花市只开一天， 嗯、 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只开这么一天，因为花它要鲜花嘛， 对， 就赶紧运走，运完了之后呢，他就在他那个仓库里边，我还真看了一下他那个所谓的那个印制的过程， 嗯， 我当时我就要多杰在我身边，我肯定问他，这就是印茶吗？就跟那个我们炒菜那个翻勺一样， 嗯， 就拿那个茶和茉莉花翻呀翻呀翻呀翻一会儿之后平着晾，晾完了这就算一印了，然后再接着换花，把那个花给抖弄出来之后再换第二波花，再翻呢翻呢翻呢，然后又平铺着在那儿， 啊， 整个就是印的过程， 它需要时间， 对对对，中间是有时间的， 嗯，它需要时间，关键是这时间需要的时间非常长而已了，它就是耗功夫嘛。 哦， 它就是，那你说怎么印呢？可不就是这么印吗？它就是，它是其实还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嗯， 相对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对， 像茉莉花吐香， 对， 尤其是茉莉花那种半开不开的时候，它往起这么一开，说完含苞待放，往起一开，那个香气非常足。 对， 而且还要什么呢？你知道这花香啊，还有个问题呢。咱们种花的朋友都知道，你看我是因为了解茶，我了解，我其实生活没有各位那么美好哈，那各位有很多有生活情趣，种花。花的前中后的味道不一样， 嗯， 刚开的时候、盛开的时候和凋谢之前的时候，那味儿是有差别的。 谁用凋谢的呀？ 啊，对，那便宜。 哦，还真是。 啊，对了，对了，有这个道理，它就掉底东西，我们叫鲜灵度高，就必须花香的鲜灵度要高的茶才可以的。所以您说这个，咱们讲叫制作的偷手， 嗯， 这偷手在哪儿呢？那处处有偷手。 嗯， 他这你要是讲这个可有的讲了， 嗯， 是不是它有区别，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只能答最后两个问题。 可以啊 啊，因为呢是我们一个老听众暮雪白头，他说请问一下多宝宝，今年还有猴魁分享吗？他说去年分享那个茶相当不错。去年咱们分享过猴魁吗？ 嗯，有 有 魁托和 魁托嘛， 丑猴魁， 对， 两种， 哦， 啊，今年目前还没有这款茶。 好的好的，那没事啊，暮雪，您别着急。 哎，但是我现在喝的也是去年的， 啊，是，所以我就跟听众说不着急嘛。 嗯，我们老太太存了一袋啊， 一袋哪够跟大家分享的呀？啊，另外一位呢是晃着，他说朋友送了半斤16年的首普洱茶头， 是16还是16年？ 那还是你干的时间长，16年肯定是。 哦，他说这个茶头好吗？ 一般， 我就没明白茶头什么意思。 茶头是一个等级， 哦， 你看那茶呀，它不是得卧堆吗？ 嗯， 卧堆以后它不得出汁吗？它一出汁不就得板结吗？一板结上面那部分就是茶头。 嗯， 哎，就这就是这么个意思。那相对来讲呢，就比较难泡的这一部分。那它反过来讲，比较浸泡的这部分。 嗯， 这茶头可得也是大厂的，同志们，这个必须得是大厂的茶头才好。就是卫生程度才够，小厂的很多现在做茶头这种的，其实卫生程度不够啊，反而有危险。 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小的担忧，给您说啊、 嗯， 因为这是朋友送的吧，应该是， 嗯、 可别扫了您的兴、 嗯。 我是咱们聊天有什么说什么，也把这个知识介绍给大伙儿。茶头就是这么一种东西，那它理论上是一种副产品，没有人专门做茶头，它是分级时候，你这茶叶卧堆完了以后，就下一个机器，分级的机器，呼噜呼噜噜噜噜噜就开始筛。筛过来以后那就分出来了，比如一级二级三级茶头，它能按粗细等级给你筛开、 嗯、 筛成几个孔道下来，它是其中的一个等级、 嗯、 那有人当爱喝这个，说这味儿厚耐冲泡，但是卫生条件要注意。 哦，对对对对对，李晨就说了，听哥几个介绍鸭屎香馋得我不行，赶紧开盖喝。哎呀，但是喝起来感觉怎么就跟铁观音差不多呢？铁观音的味道比较生，有意思的是喝了单丛之后怎么喝铁观音就不是滋味了呢？ 我怎么那么高兴呢？我就是希望大伙儿能够慢慢的远离清香型，或者说叫新工艺铁观音，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嗯， 那个是有偏颇的，在时间的检验下现在慢慢的也在逐步的被淘汰。那如果您好这口，说好高香茶，好香高水甜的茶，试试单丛、 嗯、 鸭屎香、米兰香、通天香、逍遥香等等，种类很多，慢慢试啊、嗯。 那看来下周咱们还是单从， 嗯， 是吧？ 别拿话领我。 好、 嗯，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多杰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啊，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下午五点钟，咱们再见喽。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三百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这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的星光都已陨灭，的过去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